水面此次就没有再平静过，迎风布阵的攻击追着利奥伯特的落水始终没有停歇过。水对角色、对技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职业选手在水战方面的训练就是熟悉这种影响。无极的术士选手原指望着落水会有一次机会，会可以趁机利用自己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摆脱对方的纠缠，但是很快的发现对手对这方面的掌握丝毫不比他要差，不应该说是更加唠叨。于是落水反倒成了对无极方面不利的事情，手下移动不快，但是拖出迎风布阵的攻击范围那要到什么时候去啊？第二局时，无极战队的神枪选手企图找到一寸灰，然后直接将其压制在水中。他的计划因为中途就中了一寸灰的鬼阵埋伏没能实施，结果却在一局从魏琛的手里再现了。无极战队的利奥波特再没机会站到回廊上，就这样一直被迎风布阵压制在水中，最终完整的浮出水面时，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第三局又是星星获胜，围观打脸党们的哑口无言则不必说了。无极战队这一局失利后所受到的震动可不是一点半点了，这一局比第二局输的要更加直观。上一局还可说是神枪手不小心落了对方的埋伏，而这一阵两个术士是完全的正面对抗，星星方面体现出的是操作者的老道以及角色装备上的优势。由于利奥波特始终也没能近到可以查看迎风布阵装备的距离，所以迎风布阵到底装备了些什么，无极战队到现在也是搞不清楚。但是只从施法距离多出至少三个身位格来说，就可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迎风布阵的装备是强于利奥波特的。三个身位格的施法距离，无极如果有可以增加这属性的装备早就给利奥波特装备上了，但是他们没有，但星星有，所谓的装备优势就是如此了。地图优势在第二局就被击灭了，满以为靠谱的角色优势在第三局也已经遭到了迎头痛击。不过这当中主要体现出的就是迎风布阵施法距离比较可怕，迎风布阵真正巨大的优势无极方面这时还没有清晰地体会到。迎风布阵4920的技能点放在职业圈里也是足够吓死人了，而这在星星战队里却只是一个偏低的点数，低到魏琛都有些犹豫是不是要重弄一个账号。 大家不要这样垂头丧气。 无极战队这边有人说话打破了训练室里的沉默，说话的正是何安，他们战队的领队，同时却也是他们战队选手中的一员。武晨是无极战队现任的队长不假，但是偏生现在的无极战队中还有一位何安，而他领队的这种身份是超过战队队长的。在荣耀圈，领队是一种旧有的称呼，现在都已经改做俱乐部经理，这是对战队具备真正决策权的职位。而队长事实上拥有的只是建议权，只是很多战队都特别重视队长的建议，因此也就显得队长的建议权和决策权好像没有两样，事实上两者还是有差别的。经理真要不理队长的建议，那也是完全合乎规则的。无极战队的队员里有这样一个人物，武晨这个队长的身份多少就有些尴尬了，在队伍中的话语权也是有限的很。于是这种时候，身为队长的武晨还没有讲话呢，何安却俨然一副领导者的身份在安慰众人了，这显然就是因为他双重身份的缘故。 情况只不过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罢了，这种小角色也就是能藏着掖着， 临到了场上时再搞这么一下出奇制胜了。 何安话是如此说的，但事实上星星带给他的惊诧也十分不小，只是此时他总不能再去夸大星星带给他们的惊讶，只能把这种惊讶描述成是一种钻营一般的小手段，让选手们轻松下来。何安的话确实有点作用，无极战队的选手听到此言后神色改变了不少。接下来就是组队擂台赛了，和单人赛之间有稍稍的休息时间，不过出场阵容都是之前给定，已经无法更改的，此时双方准备出战的人员都已经摩拳擦掌。观众位上围观党们此时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让他们满怀期待的无极战队居然在个人赛上输掉了两局，这让他们真想喷无极战队几句。但是还只是个人赛而已，接下来还有组队擂台，还有团队赛，还是再多看一会儿吧。嚣张打脸的围观党硬生生被星星两场胜利把嘴给堵了。公众频道此时看起来正常了不少，有的都是无极战队的真粉给他们支持的战队加油打气。组队擂台赛终于开始，双方首位出战的选手都已经站到了台上。星星战队战斗法师韩嫣柔，无极战队气功师天怒。韩嫣柔绝对是这段时间以来星星方面风头最盛的一个，也是最让打脸党们痛恨的一位。他们饱含期待的多少高手最后都倒在了韩嫣柔的战帽之下，好容易出现一次可以击败韩嫣柔的家伙，但很快却又被他赢了回去。这样互有胜负的局面让他们都无法拿出来说事儿。而眼下挑战赛有规则，只要输掉这一场就不用理会韩嫣柔有没有机会赢回来，因为眼下他是肯定没有机会的，大家完全可以在这一场输赢给他各种评论。一想到这一点，沉寂的打脸党们又有点兴奋的，一点一点的各种声音开始冒出，全是给无极战队的天怒加油打气。一时间天怒好像是个明星选手似的，居然让所有观众饱含期待。进入比赛席位，载入比赛场地，组队擂台赛的地图公布出来时，连同观众都已经昏厥了。地图还是临江水狼，打脸党这是好难才忍住没有吐槽，毕竟为了打星星的脸，无极现在是他们支持的一方不是？不过别忘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门心思的要看星星笑话，来的观众里也有少部分是看热闹的中立党，甚至不乏那种期待星星继续走下去的。这部分人虽不多，此时看到无极战队选来选去都是临江水狼，怎么会不说两句？奚落的话语无极战队的人看在眼里，自然很是难堪，他们的初衷也没有什么错，因为组队擂台赛和单人赛的选手角色是不能重复的，所以无极战队是想把这张图利用到底。虽然这样的选图看起来有点功利，但是面对挑战赛实在让人不敢马虎。只可惜即便选了这图，无极在个人赛却还是连输了两阵，而且两阵里无极选手都有大大小小吃到地图的亏。现在无极战队对这图的选择就像一个有点笑话了，观众们的奚落也就显得越发的狠辣。可是没办法，无极战队也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局面，现在想换也来不及了。还好此时这些奚落影响不到已经进入比赛席位的参战角色，从入场开始参战角色是看不到观众聊天频道的，而且角色的私聊也会在这种时候被禁，这种设定是防止比赛开始后有不该有的外力援助，因为观众可都是上帝视角。 不过就挑战赛现在这种无人监管的线上赛制，是不是有人在线下传递消息也无法知晓。反正连代打这种恶劣的现象都无法阻止，这种事儿联盟就更不会理了。反正规则都已经摆出来了，大家自觉遵守，真要不遵守还被发现，那肯定也会倒霉。而一直没发现，就凭借这种手段一直走下去的，那到了线下比赛的时候也终归会露怯，所以也不至于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太大影响。联盟这也是没办法，目前的条件在这种初级阶段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在这一点上，星星的诸位相当自觉。第一场包子搞不清路，就完全没有人上去提示。在胜负面前，所有人依然遵从了公平竞争的精神，这就是体育道德。组队擂台赛随着321的倒数终于正式开始了。韩音柔因为在之前出战的太多太多，这些围观打脸党对这角色真是无比熟悉了，熟悉到完全了解他身上装备的每一寸。但是此时的韩烟柔一上场，观众们却赫然发现他们认不出这是谁了。这还是那个韩烟柔吗？装备从头到尾大转变呢。这种变化从包子入侵，从迎风布阵身上观众们也有察觉，但是对这两个角色大家的印象终归是有些朦胧，远比不了对韩烟柔如此清晰深刻。现在韩烟柔这一出场，大家是一眼就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无极战队那是研究对手的主，当然不至于光像观众这样凭眼熟判断。包子入侵的装备和之前不一样，迎风布阵也不一样，这是他们看到对方角色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只是迎风布阵的胜利让他们意识到这不一样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一些。虽然何安有说这就是对方的投机手段，但是此时看到韩烟柔也是这样焕然一新，无极战队的选手情不自禁的就又忐忑上了。这韩烟柔的装备不会一下子特别厉害了吧？他们的担心还真没有错，韩烟柔的装备恐怕得算是几人当中变化最多的，他这一身可是有着五件银装，虽然放在职业圈里真不算什么，但出现在这种草根角色身上已经足够让人跌破眼镜了。